好音乐九五九，携手慢生活八九五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。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，你被愚了吗？愚人节的说法起源于法国。1564年，法国首先采用了阳历纪念法，以1月1日代替过去的4月1日为一年的开端。一些保守派却仍在4月1号这天庆祝新年，革新派就在这天给保守派赠送假新年礼物，邀请他们参加假庆祝会，后来便慢慢演变成了今天的愚人节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Thank you. 起来，往他山下海，